言而无信，人断了情，无谓伤心。我一直聆听，我闭上眼睛。 最爱你，爱你。

的昨天，风干剩下的泪，要多大心愿让遗憾少一些，随着海风吹，吹向白石庭院。 也许是我曾经深爱着你，让我再一次被占据，无奈这寂寞的夜里找不回那过不到结局。

追星梦的决心，我多么想